娘说：“ 你干哈？” 小伙说：“蛤蟆干哈，我干哈。” 太好了， 又到了交配的季节。 哪儿啊哪儿啊，表别捣乱。 不是我们这动物世界老这么说。 别捣乱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注意上韵，徒弟。哦， 好， 上韵。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呀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大师，人家最起码唱的也是梵文的。我爸爸死了。 梵文。哦，梵文。 哦，梵文的称呼。 梵文，梵文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祝您年年有今日。 我爸爸死了。 梵文，你听得懂吗？ 你说呀。 接地波，僧接地，你听懂吗？ 你听我 说这个， 你听我这个，打南边来个喇嘛，手里提着五斤塔嘛，你会吗？ 你管这个呢？你是说相声的，我是念经的。你怎么回事？我不管了啊！你把我们 别捣，别啊！您， 这马上就要超度了，老捣乱，再说话。 你念， 别捣乱了啊！ 你念，来，徒弟，唱起来，第一天来到了鬼呀嘛鬼门关呐、鬼呀嘛鬼门关啊，死去的什么亡魂儿，两眼就泪不干呐、两眼就泪不干呐、我佛耶，如来耶，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。第二天来到了恶爷们恶狗村内，恶爷们恶狗村内，许多的什么恶狗儿，活活就吓死人呢， 活活就吓死人呢。 We will rock you, We will rock you。 往哪儿挖呀？ 我佛耶，如来耶，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。第三天来到了望呀嘛望乡台， 望呀嘛望乡台， 死去的亡魂儿又呀回不来耶， 回呀回不来哎。 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到花丛中啊，左飞飞右飞飞，飞呀嘛嘛，飞呀嘛嘛，飞呀嘛嘛，飞呀嘛。 你们佛学院也搞断臂山吗？ 我佛耶，如来耶，妈咪妈妈咪哄哎哎哎。第四天来到了天呀嘛天呀台，天呀呀海呀咪呀我佛耶，如来耶。你我一心看你念头朝晴，朝晴武大郎指您来赴欢会。 武大郎啊，不是。 朝晴西门庆指您来。 也不对呀、不是西门庆。 他爸爸叫尤宪超。 你有病啊！ 朝晴尤宪超指您来。 我跟我爸叫一名。 你有药啊？ 你有病啊？ 你能治啊？ 你有病啊？ 你复读机， 别让我动手啊！别让我动手！ 动什么手啊？这念着经呢，你 我爸爸姓尤， 别打架啊！善哉善哉。 我错了， 你爸姓什么？ 姓尤 啊。刘太郎指令来赴法会。 陶太郎呢？ 啊，陶太郎指令。 张太郎呢？ 机器猫指令来赴法会。 他哆啦 A 梦，像话吗？ 到底叫什么？ 叫尤老先生就完了。 有老先生指令来赴法会为冤，双手拨拍生死楼，我翻身跳着鬼门关。紫夜金宵来受我这干了法事，法到无边霹雳多难无秘密。紫夜金宵来受法事。 赶紧，酝酿， 这干什么？